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10月23号星期日，咁我呢度咧有爆石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喂，今日不如讲下我哋之前都计划咗讲嘅一啲嘅 topic 啦，咁样。咁咧，我哋之前咧就睇过段新闻，就讲移民嘅，就话啲香港人啊，咁即系选举过后啦，咁就有啲人就做咗啲即系调查啦，民意调查，咁咧访问咗七百零人嘅香港人啦，大概全部都系应该全部都系成人嚟噶啦，18岁以上嘅。咁当中咧，原来有大概接近40%啦，佢话38.9%，我当佢40%啦，40%嘅人咧系受访嘅人咧就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咁但系咧，只得10%咧，11%度咧，先系真系有去为移民去做准备。咁即系700个里边，譬如话有70个。真係去有實踐，真係話你落手落腳，真係揾下啲資料啊，想去移民邊度啊咁樣。咁不如講我哋今日講下移民呢樣嘢啊。 好啊，呢樣我哋應該係有資格講啊。 因為我哋本身都係移民啦咁樣。咁我哋睇呢段新聞之前呢，即係睇呢段新聞嗰陣時呢，我哋都有傾開㗎，因為覺得個數字好奇怪嘛，唐水你話。 非常之奇怪啦。 點解你會覺得奇怪？ 唔係，即係冇。這個數字是顯示出香港人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一個很特別的族群，它又不是一個民族，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就是我想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呢會是即是在太平盛世之下呢會是有 40% 的人呢是想去移居去其他國家的。 不是，你意思是 40% 是你覺得是多得滯還是少得滯先？ 我諗冇邊個國家有，譬如你澳洲你做一個調查有幾多人想移民，我諗你唔會去到 40%。 即係10個裏面有6個話即係話我想走嘅，就係咁樣。 唔係囉，你唔係敘利亞嘛。係。你唔係戰亂之中嘛，你嗰度你係呢個收入人均收入非常之高嘅城市嘛。金融中心嘛，而家個。 外匯儲備咁高嘅城市。 係囉。係囉。 是 又冇天災人禍，又冇戰亂，咁係非常之奇怪啦。 其實依家都係大嘢嚟嘅，即係譬如話你諗下，如果你個政府睇到段咁嘅調查嚇、如果見到喂受訪者100個裏面有40個想走嘅，喂其實你應該咬嘅喎。 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啦，老實講，可能佢真係想佢哋走嘅，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好可以定義到香港嘅族群咯，就係堅尼地，只可以用13個字去形容，我覺得真係。 但 係 佢哋係在地喺香港裏面生活㗎喎、哦。 係啦係啦，就係、是、呢個族群呢，就係佢哋真正嘅生活呢，就生活在他方嘅，好似一個小說名咁呢，佢哋真正嘅生活似乎喺佢每年嘅25日假期去台灣、日本嗰度過嗰啲先至係佢哋真正嘅生活嚟。咁同埋我想講呢，就算佢哋你譬如我覺得好多，我諗好多香港人佢會諗就係話，想移民啫，邊有錢啊，邊有錢移到啊，或者有好多有錢嘅人咧，佢會諗，我咁有錢，我去邊度都得啊。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我睇過一個電視節目咧，訪問阿田北俊，到而家都仲喺 Facebook 講嘢嗰個人，都奇奇怪怪咁啊。咁佢話，以我咁嘅收入。即係以我咁嘅財富，其實去全世界去邊度生活都得啦。不過我都係住香港，所以我鍾意香港我先留喺度咋嘛，咁樣。即係我想講呢，佢哋連移民呢個諗法呢，香港人呢都係咁離地㗎。 我唔 係 好明喎，即係點咩叫離地呀、啊、即係呢個 諗 法。 離地即係話其實呢，就係話你其實有幾多層次啦，我覺得。咁我哋身為呢個堅尼地道嘅呢個節目主持人，當然我哋係專家啦，咁同埋係。 我哋本身係移民嘅專家。 我哋一定要講何謂離地啦，就係、是、首先係、其實你嗰個諗嘢呢，或者你接收嘅資訊，你諗嘢呀，你嘅思想呢同你日常生活是同是冇關係，或者同呢個現實呢係脫節嘅，你生活個現實。我覺得佢哋連呢個移民嘅思想呢、這個諗法呢都係脫節嘅。首先呢我想講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嗰啲有錢人，你田北俊又好，鄭家純又好，阿水都好，即係你覺得你真係可以全世界都可以去生活， 咁你仲唔走？把撚啊！你喺香港，事實就完全唔係咁樣。移民係，我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即係我以我嘅觀察咧，移民係咩人最容易咧？梗係窮人最容易移民啦。你原本個地方乜都冇嘅人，梗係最容易走啦。你個個都嚟，個個都嚟澳洲嚇、啊，或者咩都好，加拿大又好，跟住揾個伴侶結個婚，咁包保你下半身嘅生活好過你在香港捱。 係係， 窮人係一定最容易移民嘅。话俾大家听， 会唔会系个原因系你首先要有钱吓，先至可以递到 form， 先至可以搞呢啲嘢，先至或者可以落到去个外地嗰度可以有地方落脚，系咪咁样嘅原意咧？即系佢话有钱先可以移民呢样嘢。 喂，咁你如果你投资移民嗰啲嘢先系啫，咁你如果你走过嚟咩其他嗰啲集楞 visa 啊嗰啲。嗰啲就有多钱㗎嘛。 即係就係、是、你呢班咁鬼有钱嘅喺香港攞盡晒所有财富嘅 ,ok? 你要继续 keep 住可以仲可以喺呢个香港嘅地方揸住，即係继续去搜集呢啲搵嘅民脂民膏，咁先继续留喺香港㗎嘛，所以先至决定。 唔單止係你係啦，你一来你要搜集民脂民膏，第二就係话阿水识你填不尽啊，你嚟到雪梨识你老鼠啊，边有咁多穷人俾你剥削啊，你请个司机，个司机咪要放假，你咪入架车入油，咪自己架落车怼嗰条管落去，自己入油。 仲我同你讲下，先生，你想点入啊？入爆油俾你。 咪咯，仲要抹下你架车咁样啊？收皮啦你，系咪先？讲人权嘅呢度，讲普世价值嘅呢度，咁啊嘛，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呢移民咧，真系坚离地咯。即系我再嗰个例子啦，点样？定義到呢個香港嘅族群呢，就係、是、你睇佢哋議員啦選出嚟啦，譬如游慧晶就非常之在地呀，我覺得就係、是、但係呢個劉小麗呢，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堅呀，我覺得佢講起呢個雨傘革命呢，佢唔知當日唔知喺嗰條龍乜道嗰度呢，佢要嘩，我想像起自己喺呢個法國大革命嗰度喎，咁 即係佢套用呢個咁樣嘅情懷 係啊，係呢個佢非常之堅抽，我覺得呢、這個諗法真係，即係你嗰陣時做緊一樣咁嘅嘢，你唔係全程投入，覺得自己喺香港，你諗起你自己喺法國大革命入面，即係譬如你會卜下嘢，卜嘢嗰陣時，好似阿游議員講，卜嘢嗰陣時諗起，哇！我而家真係覺得我自己喺呢個報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入面嗰、那個嗰、那個、長男女主角嗰個話。嗰、那個咁嘅場景啊，你唔會㗎嘛。即係你完全睇到係犀利囉，我覺得。係真係好 define 到香港人嘅呢個族群嘅特色㗎。 咁因為我可能一路以嚟移民俾人哋一個咁嘅佢哋知道移民呢樣嘢，咁透過兩種知識嘅啫。一個就係、是、譬如話你有朋友去即係移民咗外地，佢返嚟你聽到佢嘅即係譬如話你佢嘅 experience 佢哋 share 返俾你聽呀咁樣。另一個就係透過譬如話即係睇電視啲人話喔、哦、我移民呀咁樣，咁就移民㗎啦嘛，即係啲人以為就係你要你首先你有個 status， ok， 你自己有個 status， 你就會用移民呢，你就會係即係移民係要有一個 status 先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咁樣囉。所以我睇返嗰段新聞就係話，咦佢話得一成人吓、啊、去為到移民去做準備 ,ok， 咁究竟係咩叫做為移民去做準備呢？嗰個新聞嘅話呢，嗰個調查冇講啦咁樣。究竟你話係咪真係要窮人先移民到呢？我又唔係話好肯定嘅，因為即係你真係要有一嚿錢仔去搞先至可以去開始到呢個咁嘅 process， 但係首先你要搞個錢嘅人呢喺香港可能而家都冇㗎喎。 唔係你呢個諗法你所以你係堅離地道嘅主持啦，我覺得。所以你諗法都有少少離地囉，真係。就係其實你如果你真係窮人嘅，你嚟到你真係即係有咩移民有咩簡單有咩方法好得過就係結婚嘅。咁你搵條女溝條女有幾難嘅，係咪先溝條女咁結婚咁樣，即係講真你大把大陸人係咁啦。 我都有好多朋友係被結婚嘅咁樣，因為咁樣。 大把大陸人大陸中國女人就係喺網上搵個 西人60岁嘅嫁咗过嚟，咁咪移民囉。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穷嘅香港，你係有如生活在地獄之中㗎嘛。咁但係你过到嚟真係你可以肯定你嘅生活係会大大改善囉。 係。起码你住嘅，你食嘅，你做嘅时间都会，即係只要你肯捱就一定受得到嘅。 係啦，你唔使捱，你知道你嘅份工基本上你就有一个可以話係 decent 嘅生活㗎。 咁但係唔同嘅，咁你睇返你譬如話十年前、廿年前，你譬如好簡單咁講嚟移民澳洲，你都真係可以話你肯捱就可能可以搵到份工或者成，但係可能喺而家譬如2015年以後嘅呢啲咁嘅時間，即係呢啲咁嘅機會或者呢啲咁嘅際遇係冇再咁容易㗎喇 喎。我諗如果而家嚟講你真係想譬如买楼嗰啲会难啲咯，但系如果讲生活真系大众嚟讲，其实肯定都系好过香港。 即系最容易都系，我都认同最容易真系假结婚嘅。 唔系你真嘅，唔系 真唔系 真啊！你 真结婚系嘛？真恋爱 假难分噶，你睇嗰啲人系真系到嗰个地步。 系即系你话咦？点解会真系咁都啃得落嘅咧？咁 系啊，唔系咁。哎，呢个可以开一集讲嘅，基本上呢个 topic 系可以开一集讲，出口中国女性系可以开一集讲嘅。 系一定系女性嘅，你男性咁点啊？咁你即系冇希望俾男性。 喂，男性你唔系呢个又系另一个话题，男性。咁你呢度都有女性噶嘛？ 系，我知 道。咁嗰个中国女性嫁咗俾个60岁嘅，咁佢攞入咗籍啦嘛，咁你过到嚟，你咪沟嗰个。嫁咗俾60岁嗰个咁样喎。 咁大家趁机票平啊过嚟。 係咁样一路散播开去嘛，咁样嘛。讲开呢个香港人族群身份呢，即係其实我今日一即係回想返呢，其实我怀疑呢，其实呢样嘢可能已经系消失咗㗎，香港人呢样嘢。即係除咗 香港人呢个咁嘅 term。 唔系呢个 term 啊，系真系呢个族群呢，即係可能真係唔存在㗎喇喎。咪點解咁講呢？即係因為咪當然同離地有關啦，呢樣嘢就係話呢個何謂離地呢？即係離地呢樣嘢就係話其實幾標離一陳雲嗰個離㗎嘛。咁陳雲咁離地普世價值相連㗎嘛。其實譬如我自己講我自己嘅對譬如政治嘅諗法呢，好多其實大致上呢過去咗十幾年都冇變嘅。咁但係最大嘅補充呢就係嗰個本土思想啦，同埋離地中產呢堆咁嘅理論啦，陳雲呢堆理論啦，係好大嘅補充。即係譬如我自己諗返呢，偶然間今日諗返呢，點解覺得香港人嘅身份呢係真係，可能香港人真係唔存在，可能我懷疑就係話其實係嚟自我自己嘅回憶嘅，有少少。係咪真係仲有香港人嘅？我有少少懷疑啊！我而家身住喺呢度，你明唔明啊，白石？ 但係突然間會點解會有啲咁樣嘅諗法出現咗呢？ 唔係咁啊，有啲個人事件發生就冇乜特別嘅，就其實因為我計劃去旅行，又去歐洲，咁樣咧就諗住可能去德國，咁咧就諗翻啲冷戰嘅歷史，咁我自己諗翻起，咁我同我老婆講翻少少冷戰嘅歷史，咁我諗翻我自己，譬如我呢代人咧，細個或者成長咧，係好清楚，其實你嗰個人嘅身份主要有兩方面噶嘛，一方面就係你嗰個國籍政治。咁另一方面就係你嘅文化。咁但係咁譬如我自己成長嗰、那個歷程呢，就係好清晰係一個冷戰兒童嚟㗎嘛，係。即係我兒童嘅時候係冷戰時代咁樣，跟住就咁我身份好清晰，就係我會覺得係為香港社會都覺得自己係香港人，覺得自己係華人，文化上係一個華人。咁但係國籍政治上呢，佢就係屬於呢個西方自由社會嘅。因為佢係一個英國嘅殖民地，咁英國當時喺70年代開始亦都有好多自由同埋民主俾咗香港嘛，即係當然冇選舉啦，咁但係咁當時嘅香港人嘅流行文化呢，亦都係好強勁㗎嘛。你譬如你而家睇，即係流行文化，如果最好就講電影啦。咁可能你聽過香港啲電影有幾勁啦。咁但係 嗰陣時即係最 prime 英雄本色嗰段時代。 英雄本色有幾勁呢？咁啱啱講過就係話 譬如花样年华啦，2000年咁获选为上世纪第二大嘅第二个第二排第二嘅电影啦。咁你话英雄本色嗰啲，你而家譬如睇 Netflix 嘅有一套戏叫 Sense X 咧，都 popular 个 series Netflix original 入边嗰啲枪战场面，基本上全部都系英雄本色嗰度出嚟。全部都係吳宇森嗰度出嚟。咁你睇返天好運呢，點解開頭嗰陣仲係播返譚詠麟張國榮呢？因為大家印象中香港嘅流行文化就係譚詠麟張國榮嗰年代嘛，對外國嘅人嚟講。咁其實你係呀，所以其實你文化國籍啊，同埋喺個國籍政治呢都係好清晰嘅呢樣嘢。咁但係我而家睇返香港，譬如你個 generation 呢，或者係後生或者再後生啲嗰啲人呢，係睇唔出佢哋係咩香港人嚟㗎喎。 咁你會點樣 define 佢哋呢？你點樣 define， 即係你點樣去劃清佢哋係咩人呢？咁佢哋係咩人呢？ 大陸人。 OK,OK。 有兩方面嘅。一來就係、是。 喺香港，可以話係香港居住嘅中國式人。 係囉即係等於譬如有少少分別囉，即係廣東人同上海人有啲唔同，香港人同上海人有啲唔同咁樣囉。咁有兩方面嘅，一方面係個水平嘅下流，咁但係就唔係個個嘅。我見過好多好，即係譬如呢度啦，我見過好多好高水平嘅香港人嘅，即係我覺得好高水平，即係我對你冇興趣，即係但係譬如有啲靚女我都會走埋去嗲兩句㗎嘛，香港係咪先？咁樣我都會，即係我覺得佢係高水平，我先埋去同佢嗲兩句啫。咁樣一方面就係、是、講水平下流嗰方面先啦。一方面就係我舉例啦，就係、是、你會見到呢，就係譬如話都係同文化有關，但係譬如就係以前香港嘅第一家庭係彭思雅，而家就變咗梁齊恩。 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呢樣嘢 啊。我哋講過啦。咁譬如你電視台咁樣，電台嗰啲節目主持啊嗰啲人啊咁樣，仲係20年前，即係完全冇進步㗎喎，仲係20年前嗰水平㗎喎。而家講緊喂，你議員亦都由呢、這個亦都由呢個黃毓民啊余若薇啊變咗去游慧晶啊 講博 嘢啊博嘢議員，即係你睇到嗰個水平嘅下流啦，呢、這個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話你成個社會嗰個大陸化啦，即係整體性嗰個大陸化同埋普世價值囉。佢 either 呢就係大陸化，一係呢就變咗係譬如你呢度嗰啲後生仔呢，我覺得佢哋我見到好多香港人啦，呢度嗰啲後生嗰啲啦，或者下一代嗰啲啦，我覺得佢哋係水平高嘅。但係你唔會覺得，即係你講唔出佢哋係點樣香港化囉，因為 即係水平高嘅意思，即係佢嘅言談啊，佢嘅談吐舉止係高尚啊，定還是佢譬如話你講緊佢學歷啊，佢嘅咩嘢叫做下流， 即係佢嘅教養啊，即係佢你會覺得佢係識嘢嘅，佢有教養嘅、 okay. 大致上啦，即係大致上係高啦，即係唔好太深入去分析啦呢啲嘢。譬如女嚟講係溝得落嘅咁樣啦，我會覺得係咁樣啦。 溝得落嘅 咁樣啦。咁但係嗰啲唔係香港嘅嘢嚟㗎嘛。佢哋攞出嚟嗰套嘢唔係香港嘅嘢嚟㗎嘛。佢可能係睇係好熟悉嘅迪士尼嘅卡通片啊咁樣。即係譬如你講普世價值或者講一啲西方嘅嘢，咁呢啲唔係香港嘅嘢啦。咁如果你講普世價值就更加唔係香港嘅嘢啦，你唔可以話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係一個香港人嘅價值啦呢樣嘢。即係譬如你同一個澳洲人講傾偈咁樣，同同事又好去放工去飲酒咁，你唔會講每個羅啊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㗎嘛。即唔係話呢樣嘢唔重要啊，因為譬如你對一個西人嚟講呢啲係咩呢，呢啲係呢啲叫做 infrastructure 嘛。 即係個根基啊。 係基礎嚟㗎嘛呢啲嘢係。你唔會無啦啦即係等於 M2 嘅 infrastructure 嚟，你唔會無啦啦 飲酒嗰陣時講 M2 啊嘛，係咪先？都係嗰啲石屎點樣啊，咁樣啲咁基礎嘅嘢，你唔攞出嚟講啊嘛。同埋呢個唔會 define 咗你個族群啊嘛。即係譬如你奧地利，你又有自由民權，又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你英國人又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咁你咁奧地利同英國人咪冇分別咯？咁你唔會攞呢啲嘢嚟去 define 你嗰個族群啊嘛。咁即係其實我就有呢個感覺，就係話。其實會唔會係只不過嚟起住咗嚟自我自己嘅記憶之中嘅一樣嘢嚟嘅呢，英國香港人係咪咁樣呢？咁樣我有呢個意 思。其實好可能喺你移民到嚟移民過嚟澳洲嗰一刻，你自己嗰個香港人嗰、那個、那個身，即係你對香港人嗰種身份已經定咗位，就係、是、你走嗰陣時香港，即係你嘅感覺囉。而家到而家已經係兩個世界嘅事啦。 咁但係嗰樣嘢係出唔到嚟囉，喺我眼中即係睇唔到係乜嘢囉。 係即係而家你只可以見到嘅就係話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嘅 definition， 就係話喺中國香港居住緊嘅中國籍嘅人囉。 係或者係加拿大籍囉。 係即係本身成個 package， 就而家好興講 package， 即係而家成個 package 已經唔係以前嗰個套餐囉。即係個常餐裏面所有已經唔係嗰啲嘢啦。因為你聽返無論係譬如話阿皇上之前譬如話佢到訪加拿大，佢所見所聞，佢所睇所食嘅嘢都係以前香港嗰種味道，但係而家嘅香港已經係搵唔返。即係其實好簡單嘅衣食住行㗎嘛。即係呢樣嘢。 即係禮失求諸嘢。 係啦。咁但係咁講真都好睇地方嘅，譬如話皇上佢喺溫哥華多倫多佢所見到嘅同我哋喺雪梨所見到嘅亦都唔同，我又唔覺得我喺雪梨同可以食到啲咩香港風味，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好啦，呢度 即係咪啊？即係我覺得都 係 睇 唔係咧，就係連你睇到飲食咧，依份飲食都係衰落嘅，我覺得係咯，咁樣我睇到嘅就係咁，就算你喺香港都係嘅，聽香港啲人講。即係唔要食菜冇菜味啊，咩食啲嘢都唔好食㗎喎，你話而家都係咁樣。 喂，咁我睇返即係今日除了講開移民，咁我一定要講下啲移民嘢啦。咁其實嗰段新聞就係話，即係譬如你話喔、哦、有十個人有四個人係想移民嘅 ,ok? 而有一個人係想去真係為移民去做準備嘅 ,ok? 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其實即係喺香港住緊嘅人係點樣諗啦 ,ok? 即係佢哋頭先講嗰咁多人當中呢，佢哋有成 15% 嘅人係想去澳洲，即係其實澳洲係第三個地方，第三大地方係即係香港人想嚟移民嘅地方嚟嘅。咁我唔知道你哋聽觀眾即係聽眾你聽緊嘅有幾多係真係喺外國住緊，有幾多係喺香港住緊啦咁樣。如果你真係 其實我揸一句啦。 你講 喂，其實香港人就算佢移咗民，佢都係離地㗎喎。 係呀。 佢移咗民，佢跟住埋佢喺香港想去移民外國，喺我外國嘅生活啦。佢移咗民之後，佢又掛住香港嗰啲嘢㗎喎。 係呀，唔係即係個情況就係話你頭樣你頭四五年你會係成日想返香港，哎呀你今次返港做咩呀，係啦食下嘢呀玩下嘢，即係做旅客囉，即係調返轉咗個身份，就話我嚟香港係旅遊嘅。OK， 即係香港係成為返個旅遊嘅地方，我要食佢一啲最出名嘅嘢呀，行返呢個平時冇行過嘅街呀，或者即係以前成日會去嘅街呀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懷念嘅地方，呢個係一 個旅遊地點囉。即係因為以我所知嘅時候，我嘅朋友我會問佢，喂成日返香港喎，佢哋好興，跟住我話你返港做咩呀，即係香港有啲咩嘢吸引你返香港呀，佢話買嘢囉，買鞋囉，買波鞋囉，買即係你係會見到佢係香港係一個佢哋消費嘅地方囉，真係唔係一個屋企，已經唔係一個家嚟嘅，只不過係一個中途站，佢哋可以去買嘢呀，去即係自己成為返蝗蟲呀，去攞返啲資源咁樣，即係呢個我睇法啦咁樣。 但係佢要成日返喎。即係佢又唔在地喺澳洲生活喎， 咁你又 regular 嚟翻咯 ，regular 嚟翻，但係我住又住翻喺澳洲咁樣咯，即係佢哋有咁樣嘅，佢哋有咁樣嘅 capacity， 咁梗係好啦 ，OK， 但係即係只不過係而家見到好多我哋咁嘅年紀嘅細啲嘅，譬如我講緊十零歲 2000已經是2000年以後出來的時候，即是的年輕人，即是他們那種的看法，就是說我回香港是消費的，或者是即是譬如即是90年尾過後的，現在還是大學生的那班，即是他們在這裡過來之後，他們回香港的就是玩啊成啊這樣。那很正常的，他們屋企住的地方是在澳洲嘛，即是澳洲是他們的家嘛，香港對他們來說，或者對他們父母來說，只不過是一個中途站，一個消費的地方這樣咯。 但是有趣的就是澳洲又不是他們家嘛，似乎。即是他們的心又會是关心香港啊，又呢样又嗰样话，唔系咁关心澳洲嘅嘢、啊。 喂，关心香港，我 唔系咁在地澳洲、 啊。我又唔系好肯定话系咪关心香港、啊。我反而觉得佢话香港系对佢嚟讲，政治系完全冷感嘅，即系政治对佢嚟讲系唔紧要嘅。但系最紧要系香港俾到佢哋有工作机会，即系香港俾到佢哋好多好五光十色嘅工作机会。 咁澳洲咧？ 我意思即係話喺香港對佢嚟講，佢哋好似佢哋自己有兩種嘅，即係兩種嘅 language， 令到佢哋成為即係比較出手可以啲啊，或者比較吃香啲啊，或者多啲 iBank 會收你啊嗰一類型咁樣嘅諗法咯。即係翻得去做嘢都係財進嚟嘅，都係有啲即係大方。即係會專登打電話獵頭返去做嘢咁樣，知你識講國語，知你識講國語同英文嘅話，即係實大把機會嘅，即係對佢嚟講可能係呢樣嘢係香港吸引佢哋嘅地方囉。 咁但係澳洲對佢嚟講有啲咩地方？ 我阿爸阿媽住嘅地方囉、哦、你話先、哦、即係我阿爸阿媽， 即係澳洲嘅社會又唔係好關嘅事嘅，即係有 佢嚟講，佢哋可能即係個眼睛望向就係譬如話 career advancement 係佢哋最 focus 嘅一樣嘢，可能佢哋喺依度即係好正常嘅。譬如我啲朋友都係即係喺依度，可能有間樓揸手嘅，喺依度有間樓就放緊租出去嘅。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同即係我女朋友咧就翻香港做嘢咁樣咯。係啊，即係依個係好典型嘅一個，我諗係咪陳雲講嗰 type 嘅離地， 好典型，好典型，係 啊，好典型嘅嗰批離地中產啦。 咁呢啲唔係一個族群嚟喎，呢啲係有少少似遊魂野鬼咁樣嘅啫喎，你明唔明？ 哦，係啊，即係你攞曬你想攞嘅嘢，你咪翻嚟咯。 唔係咁，但係你都係遊魂野鬼嚟㗎，結果 即係冇你講緊冇根啊定點啊？ 冇根啊，冇根又好似好鬼尋找他鄉的故事，好似喂唔係我諗個分別係咧，就係話即係你飛來飛去或者咩都好，但係呢個唔係嗰個重點，而係話。譬如你而家呢個世界你去第二度做嘢啊，或者係你工作上要去唔同嘅地方，其實都好普遍嘅一件事。咁但係呢樣嘢唔更改你自己嘅身份㗎嘛。咁所以就譬如你個美國人可能我同一個澳洲人結咗婚，我搬咗嚟澳洲，或者咁我又有啲工作上面嘅拉楞去世界其實去亞洲或者去歐洲，咁我又要去嗰度，咁但係佢一個美國人嘛，咁或者佢係一個，或者佢移咗民嚟呢度，佢又係一個澳洲人嘛，咁或者佢一個雙重嘅身份，但係問題香港人就係冇身份囉，即係個分別就係咁樣囉，我睇到就係、是、所謂遊魂野鬼就係咁樣。 咁嗱，我哋作為在地澳洲人啦、啊，我哋稱自己澳洲人啦、啊、咁樣，喂，你會唔會去鼓勵香港人移民過嚟？你自己， 我自己有一度對移民有少少特別嘅睇法嘅，大家咧可以去翻好耐之前我喺半島新聞寫嗰篇影評係關於呢個布克林之戀嘅。 冇人睇半島新聞係， 即係當年仲未鬧翻嗰陣時咧投稿寫嘅。 抄翻嗰陣時仲 OK 㗎，半島新聞所以、OK。 嗰陣時 OK 嘅，咁咧就即係我即係其實從來移民係一個少數人做嘅嘢嚟嘅。如果你睇翻，譬如正常嘅國家，可能有10-15% 到嘅人咧，係會移居去第啲地方嘅。咁、我從來都唔鼓勵人去移民嘅，除非你就係嗰15% 嘅人，你係有嗰、那個，即係你應該係好似一場戀愛咁咯。我覺得移民即係突然間好文青，好左教咁樣，好似即係你係要你係一個 transformation 咯，或者係 即係好多人話喂。上船啊，或者即係其實自從呢個689 上任之後都話個移民潮即係 boom up 咗啊，即係多咗人去申請移民啊，無論係台灣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咁樣。即係我諗我哋作為喺依度嘅人生活咗都有大概十零年至二十年，依輪三十年嘅時間，其實我哋都可以俾到個感覺，即係我哋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其實即係移民唔係好似大家想象當中咁樣喎，即係譬如話你當然你即係我哋可以再搵一集出嚟再講返啲即係移民嘅一啲 血淚史。 血淚史啊，即係對我嚟講我話冇血淚史嘅，我二世走嚟嘅，即係我係因為我老豆老母辛苦咁樣去搞到移民，跟住我就直情係享受成果嘅啫。OK， 即係我呢啲咁嘅人。咁但係即係對好多其他人嚟講都係都係好辛酸嘅一啲嘅歷史嚟嘅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呢個世代同埋即係譬如嗰陣時嗰個之前嘅移民潮已經有好大分別啦，無論係即係成個全球經濟體系啊，又或者係即係嗰個成個 structure 都唔同曬嘅時候，即係嗰個 expectation 都唔同。因為我見到因為我所見就係話咧，我有好多朋友而家咧就以前申請咗移民，而家就過嚟坐移民監，哇！咁佢哋又撲街啦，即係你話即係佢哋就真係我見到係血淚史啊，因為真係嚟到真係冇嘢做，即係你喺譬如話你 嗰年紀嗰啲啊。 是啊，我呢個年紀嚟到有細路哥過嚟坐移民監之後搵唔到嘢做，即係但係我嗰陣時 應該係最近嘅事啫。 係啊 係 啊係啊，係近排嘅事 嘅， 係 多咗啊，即係多咗人。 係啊，即係有四五 pair 我嘅 friend 係即係或者係嚟到即係識咗做 friend。 唔係，其實你諗下係完全 make sense 㗎。 是 完全 make sense 嗰啲樣嘢。 嗯。 即係因為嗱兩個層面講啦，一就係如果你申請移民，但你覺得有好多人嘅諗法就係話我後生嗰時就喺香港搵錢啦，咁跟住搵夠錢咪走囉，走去過啲好嘅生活啦，或者係退休啊，就去澳洲加拿大嘅咁。即係完全係 make sense 嘅，諗清楚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後生你嘅黃金年代你都唔鍾意嗰笪地方喺嗰度生活。你點會你老咗你去嗰點會喺嗰度生活係會快樂啫。係全 make sense。 第二就係話其實你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即係好似有少少鄙視咁，但係我冇咩事嘅。但係即係嗰啲咩所謂大公司請你，咁係當然人工高啦，或者係職位個 title 好啦。咁但係嗰樣嘢係離地㗎嘛，明唔明啊？你過到嚟梗係唔會請你啦。如果你要喺度做嘢，你就要係在地熟悉呢個文化，知道呢度個市場係點樣，知道啲市場係點，你就要知道呢個文化，或者同呢度嘅人溝通到咁樣㗎嘛。咁樣你先可以喺呢度人哋先會請你做工，所以係完全合理㗎。 即所以我喺呢度會俾大家一個勸喻，就話如果你真係想諗移民嘅，就真係你搞到移民，你真係批到嘅，你就即刻嚟，即係你唔好再喺度話我有五年期限，我係盡快喺香港搵夠錢，跟住先至再過嚟坐移民監。因為你嘅 但係佢哋又真係搵到錢㗎嘛。 啊，當然咁，但係到 過嚟探囉。 但係你過嚟到過嚟嘅時候，你已經唔係再係你嘅 prime， 你已經即係你嘅 prime 已經，你再唔可以好似一個真係想喺個本即係喺呢度嘅本地人裏面咁樣嘅去享受呢個嘅呢個咁嘅地方囉。我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就係話你如果決定咗真係去走，真係去離開香港嘅地方，你真係諗住去地度住嘅時候，你搞到移民你又即刻好走，你明白我意思？即係你趁住你仲有能力去適應到一個新嘅生活嘅時候，或者係改變自己嘅生活形態嘅時候，你就好趁住。如果唔係呢，你就只不過永遠都係喺一個其他地方居住嘅香港人囉。你明白我意思？即係你永遠都唔可以成為一個即係當中你譬如你移民去加拿大就成為加拿大人，你去澳洲上加澳洲人，你係你國籍係變咗，但係你本身嗰個餡你變唔到，即係你唔可以人哋 enjoy 到嘅嘢你 enjoy 唔到。咁但係你往後退休，你到你死嗰一刻， 你都唔可以成為嗰路人，你諗下幾慘？你明白先啊？即係如果你係決心你想離開香港嘅，你想過一個外國嘅生活嘅，你就早啲過嚟咯。即係你唔好即係話、我揾夠錢啊，我揾夠錢就過嚟咧就可以容易啲、舒服啲，或者係買間樓咁樣。咁但係你去到嗰度，你過唔到一個澳洲人嘅生活咯。如果澳洲嚟做 example。 因为你是一个香港人， 是啊， 如果当时还有香港人的话，喂，如果香港人真的存在的话， 是啊，那到如果到香港真的到你来到澳洲的时候，你香港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你就真的变成一个孤魂了。 嗯， 即是这个就真的变成游魂，即是只不过你在几个其他地方住的游魂野鬼咯。 嗯， 是啊， 差不多 了。是啊，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我哋下次讲下美国大选啦，不如。 好啊。 好啊 ，OK， 再下次同大家见，拜拜。 OK， 拜。